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没想到晚上他踏着拖鞋出门倒垃圾时，竟然听到迟母在和筒子楼里的画伴说他的闲话。 我们当初请钟老师吃了一顿好饭，是他自己答应要给我们家小池补课，分文不取。结果今天突然来找我们，说不要补习了，问啥原因也不说。你们说有他这样的吗？ 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。 别不是你家那个小子太皮实不好带吧？ 哎，你少胡沁啊，我家小池最近可争面了，每天回来都跟我们说朱老师的好话，有不懂的还知道放补课时的录音听。他说收收心，考一高，将来还要考出去呢。 女人们虚假的恭维羡慕一阵后，迟母为朱守成下了评语。 哎呀，这世道啊，什么老师不老师的，说到底就是要钱嘛。 除了听到胸闷，朱守成还额外的冒了一身冷汗，本来打算扔的垃圾又浑浑噩噩的提了回来，随手搁在了门口。补课录音，池小池有录音，他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呢？朱守成记得自己曾经试探过池小池的底线，发现他挺纯的，自己在话里夹带的成人笑话他也有一大半不很明白，对男人之间的情愫也不很敏感。当时朱守成还为这个发现兴奋过，太喜欢这种没有受过沾染的小男孩了。但是如果自己对他的蜜语被人偷听了去，朱守成心不在焉的从裤兜里摸出钥匙，正要开门，肩膀却不意被人从背后搭了一把。当他一转头看到池小池那张近无可近的脸时，双腿一个哆嗦，差点没有拿稳钥匙。 老师，我帮你扔了。 朱守成抓住门板，匆匆嗯了一声，转入门内，把纱门合上，把自己与池小池隔离开来，才有心情对他说上一句。 啊，谢谢。 池小池站在纱门外，望着朱守成肩膀上被自己贴上的三张卡片，做了个白白的手势。 老师，好好休息。 朱守成被他笑得浑身发毛，没控制住手头的力气，砰的一声合上了门。池小池一脚把他的垃圾踢倒在他门口，看着那里的厨余垃圾蜿蜒出一条脏污的汤水渗入他的门缝，才提起那袋摔得松散了的垃圾随便理了理，缓步下了楼去。当夜朱守成又做了一个与之前的梦境类似的噩梦，主角仍然是池小池，而他自己仍是浑身无力，像是被注射了麻醉剂的病人。他进入了一台类似手术室的地方，四周只剩下阴惨惨的白与蓝。他躺在手术台上，而池小池在他四周踱来踱去准备器具。池小池慢条斯理地戴上胶皮手套的声音，宛如在拉扯朱守成的神经。随后，他拿出一支针剂，缓缓拉动尾部的注射栓，就有一片带有药味的水雾喷到朱守成的脸上。朱守成被酒精和药味混杂的味道恶心得一阵阵发颤，他颤声询问： 池小池，要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 池小池低下头来，针头的水光把他的眼睛映照得格外亮。 老师，你问这个？这个叫睾丸酮抑制剂，很适合你的，能治你的病。 朱守成脸色煞白。 我没有病，你放开我。 周围环境的改变让他一度以为这是梦。但在朱守成的认知里，梦中不会有这样真实的刺得人头皮发麻的无影灯冷光，也不会有这样浓烈到呛鼻的药味。 打在哪里呢？ 池小池无视了他无力的抗议，兀自沉吟。他指腹缓缓地拂过朱守成的头皮，在他脑袋的随便一个地方注入了一管药。哪怕朱守成再不懂医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鲜有从太阳穴插进去的针头。皮肤被针尖刺穿的感觉让朱守成呆滞了几秒，才摆着脑袋，像是一尾被火烧着的虾，不住地来回蜷曲着身子，却始终无法脱离手术台的范围。池小池拿起第二根针管，将冒着水光的针尖送入他的头皮，不找静脉，不仅消毒。朱守成头发上的冷汗层层而下，流入被扎出的细小孔洞里，又引发了阵阵刺痛。比起上次那种钻到骨子里的剧痛，这种一阵阵的细细疼痛折磨的朱守成只剩下了低吟的力气。下颌张到酸麻，发酸的咸水顺着嘴角不住涌出。数针过后，朱守成疑心自己的脑袋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药水千疮百孔的气球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往外泄水，或是扑哧一声爆裂开来。 这种药不能一次管饱，只能降低你体内的激素含量。 池小池贴近朱守成的耳朵轻声道， 彻底消除你那些黄色废料要15年，现在我为你注射的是之前没来得及注射的部分，之后只要你的病不好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为你注射的。 朱守成被发酵过后令人作呕的厨余臭味呛得翻身坐起时，时间竟已到了第二日午后。他摇摇摆摆地起身来到门厅，地上的污水已经溺结了，结成了一大片深黄色的污渍。朱守成抓着头皮在小屋里困兽似的踱着步，双目猩红。他的头发里炸了个狮子窝，刺挠得很，好像那一个个的针眼都还在他头发里潜伏着。但无论他怎样对着镜子翻看，看到的都是乌油油的头发。不对，针眼一定在，不然他的头发不可能这么痒。朱守成喘息着，抄起推子疯狂推掉了自己的头发，哪怕剃伤了两块头皮见了血，他也发了狠咬着牙，直到把一颗头剃得见了光亮。他拿起镜子颤颤巍巍地对准了自己的头，脑袋上光洁明亮，一个针疤都没有。心结稍缓，他的胃又开始骚动起来。朱守成几乎是扑到了公共洗手间里，对着马桶喷射状的呕吐起来。他这回闹出的动静不小，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好奇地在厕所外面探了个头，捂着鼻子奶声奶气地唤道， 朱老师。 朱守成耳朵里瞬间响起了池小池的声音， 只要你的病不好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为你注射的。 紧接着是头皮被针管扎破的细响，响得仿佛近在咫尺。朱守成的气管剧烈痉挛起来，被胃酸烧得剧痛的喉咙里爆发出一阵嘶吼。 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 小男孩被这样怪异的朱守成吓了一跳，撒腿就跑。朱守成的闷喊也传到了筒子楼下，楼影正在检查自行车的轮胎，闻声抬头片刻，又垂下头来，佯装没有听到。池小池更是连头都没抬，站在一旁啪嗒啪嗒地玩手机。董颖问他，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 池小池放下手机。董颖很喜欢这两天的池小池，不管他在忙什么，只要自己一同他搭话，他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专注地望向自己。 答应好的，我补你一个暑假。 楼影跨上了自行车。 现在我们有7天时间了， 想去哪里？